又共迎来了新的一天。我是吴哲彤，欢迎光临零点月华这座温暖的音乐小屋。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我希望你能对他说我愿意。如果要在愿意前面加上一个期限，我希望是一整夜。 夜歌，我是吴哲彤。 听夜歌不寂寞，欢迎进入夜歌的世界，我是吴哲彤。我们每次见面都差不多相同的时间，可心情却不一样。今夜我带来了一些有画面感的歌，第一首夜歌就叫想你0:01。 但是也不困，爱原本应该能和被爱对等，你说那怎么可能，我太过天真。当你在我额头轻轻一吻，我竟然会哭得像个小女生。说我的付出让你于心不忍，那个时候我恨你是一个好人。心还是会疼，想你在0:01，幸福的人都睡得好安稳，寂寞还会见缝插针。小女生，你说我的付出让你于心不忍，那个时候我恨你是一个好人。谁还是会疼，想你在0:01，幸福的人都睡得好安稳，寂寞还会见风。 我呢是一个公司的职员，我的工作就得是长时间在外地出差。我不在家的时候呢， 孩子、公公、婆婆，都是老公一个人照顾的。他今天和我说公公病了，他一个人在医院陪床，特别的想我。能不能帮我选一首歌送给我的老公呢？告诉他，虽然我们不能经常在一起，但是我的心里只有他。 星星挂在天边，就像梦想来不及实现，把过去想了一遍，想起眷恋你的昨天。等待是久了一些，时间沉默的过了几年，相爱是一种语言，只是你不说我如何听见。考验星星消失在天边，就像诺言来不及实现，把未来想了一遍，仍然是没有把握的明天。它是旧了一些，像童话成了繁星点点。爱你是一种考验，就让我再赌一个明天。我在身边，怎么你看不见？别让我痴心的守候。 想让你知道，夜晚我也会孤独，只想让你知道，星光美好的夜里，我们的心依靠在一起。就想让你给自己放个假，想想你多久没有好好休息了，养家糊口也用不着这么熬啊，有什么委屈就把它放进这首歌里吧。 让你不觉我看一看花花世界，原来像梦一场，有人哭

其实你很幸运，因为他已经住在你心里了。今夜，你只需要再一次把思念送到他的耳边。这里是夜歌。 我知道我会哭，你温柔却残酷，总叫人想起你便觉很苦。你的爱是迷雾，像云深不知处，找到了你的屋，也只能 我是一名学外语的学生，现在 在晚上的时候我比较喜欢一个人安静下来想一些事情啊，或者是把自己的生活节奏放得慢一点。比如说在我们学校旁边就有一个环境特别好的书吧，我是那里的常客，然后在书吧里头静静地坐着喝一杯热牛奶，读一下我喜欢的书。美术和哲学，包括有一些宗教方面的书，是我比较感兴趣的。然后我最喜欢的歌是，还是以前读初三的时候看过的一个电影，就是韩国的《我的野蛮女友》的那个主题曲。因为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，就让我感觉到对生活、对未来有一种充满希望、特别有力量的感觉。然后，现在已经离开，自己家里吧，离开爸爸妈妈已经四年了，已经大四快毕业了，也挺想他们的。祝我的爸爸妈妈身体健康吧。然后我也希望在跟我不在同一个地方的男朋友能够每天快快乐乐、开开心心的，记得想我。 醒来，痛着入睡，即使早已远离当时的战场。遗憾昨日的笑容无法出现在今天的脸上，那些模样历经沧桑，宁愿提醒自己该如何学习遗忘。伤口被时间挥落，伤口让勇气沉默，伤口没收了原本属于我蓝色的天空。你爱是可以温柔，伤痛让我去承受，伤口竟成了如今找寻你的线索。笑容无法出现在今天的脸上，那些模样历经沧桑，宁愿提醒自己该如何学习遗忘。伤口被时间挥落，伤口让勇气沉默，伤口没收了原本属于我蓝色的天空。你还是可以温柔，伤痛让我去承受，伤口竟成了如今找寻你的线索。勇气沉默，伤口没收了原本属于我蓝色的天空。你还是可以温柔，伤痛让我去承受，只是别忘了原本属于你的是我。 张志成的一首歌叫《伤口》，虽然我不会往你的伤口上撒盐，但我也绝不会用纱布草草将它包裹。 在你找到治疗你伤口的真正良药之前，我会让它先敞着，否则捂起来很容易腐烂。来，给他打个岳阳电话，告诉他你有多么想他。 如果你只是因为懒惰，如果你不愿再想太多，如果你厌倦了，你后悔了，请回到我身后。如果你还在坚持什么，如果你忍受不了寂寞，如果你厌倦了，你后悔了，假装我在你身后。我只是不愿意这样开口，害怕你在电话前的那头泪流泪流。如果你的回忆太多，如果你的责任太重，如果你只是因为你只是因为只是因为寂寞。 当半个地球外还有个你， 时差不是距离。 当世界下着雨，我在这里。 天气不是问题。 在人海中， 人海之中，只要有那条无形的电波牵着我们，一切都不是奇迹，一切都是奇遇。 把它变美，我的眼泪。 如果眼泪能够成诗，我现在就给你写一首。可我还是忍住了，我要用微笑给你写一首词。相见短，夜歌更缠绵，春花艳，真爱永不变，似水流年更那堪，晚安。 勾勒出情话，笔锋浓转淡，凭身描绘的牡丹，一如你初妆，冉冉檀香渡过窗，心事我了然，寻此上奏，彼此此各一半，釉色渲染是旅途，并未被私藏，和你嫣然的一笑，如含苞待放，你的美一缕飘散，去到我去不 小书包，还记得上课铃声多清脆，骑着单车迎着阳光多明媚， 还记得当时头发